除了你，我愿独赴。 钱是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智多星你好，最近我怀孕三个月了，我们全家都很开心，但考虑到家里要多一个小宝宝，开支自然是会有所增加，所以想趁着怀孕期间为宝宝做一个未来的理财计划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 首先呢，要恭喜这位准妈妈，你的想法很正确。你现在的状态呢，和女性其他时期不同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算好经济账可以说是孕育生命的第一关爱。先给各位年轻父母呢算这样一笔账，按中等的消费水平计算，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后的最初三年中，每月的支出呢将增加1000至1500元人民币左右，而以后孩子的花费呢还会逐步增加，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近20年中呢，教育费用和生活费用至少要13万元，以相当于中小城市普通居民购房的费用，这还不包括不可预测的医疗费。 哎呀，你这样一算听起来压力也挺大的呢。 是的，所以做好前期的准备呢是很有必要的。咱们继续接着说，如何规划好自身和孩子的持续发展，将是要跨越的第二道关爱。除了经济的考虑外呢，还要逾越更多的难关，比如要有效地进行合理规划，使得在生育后不改变生活的品质，以及能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。而第三道关爱呢，则是准妈妈面对生育如何安排好职业和事业发展。在女性的职业生涯中呢，生育也近似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休止符，让很多女性呢望而却步的不是生育本身，而是生育与事业在时间上无法调和的矛盾。要生育就要面临职位换岗甚至被顶替，女性在考虑生育时更需要通过反复的评估，在工作、家庭和个人理想中找到这个平衡点，避免阶段性的退休，使得对未来的保障过多担忧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：孩子的孕育不再是简单的顺其自然，为了优生优育，更多的年轻家长人为的在时间上有了明确的计划，而在此期间呢，女性和孩子的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产安全的保障就被看得额外重要。 见的夜多么难堪，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，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，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，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，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，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，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，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，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，事到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这一切对之和解一切

潮流酷玩，乐享生活，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可以放在家里的万能试衣间，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网买衣服，因为款式又多又便宜，还省掉了逛街走路的力气。可力气省了，但不能亲自试一试，万一寄过来却发现并不合适，那不是糟蹋钱吗？走，应各位潮男潮女以及我自个儿的要求，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就特别准备了一件神奇的礼物——智能试衣间。这是来自伦敦服装学院等研究人员的一项创意研究计划，名叫在线服装的身体形状识别。它是一间虚拟的试衣间，也是一套需要安装在电脑上的软件，主要原理是利用 3D 身体测量技术来解决网上试衣的问题。当你进入软件之后，你的身高就会被输入进去，然后利用一个网络相机和一个智能手机拍摄一张照片，通过这些照片，软件就能够计算出相关的测量详细情况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自由搭配衣服了。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放弃，哦，爱就爱了，爱了，爱你的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天。像是你的拒绝，它天真完全，让人心淌血。它令你狂野，你们爱得轰轰烈烈。它在等你过今夜，我知道它在这列车的某一节。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，当缘起和缘灭，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？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，在这伤心的地铁，这我伤心欲绝，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。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一个旅游团在竹排上游览，突然一个浪头打来，竹排翻了，上面的十几名游客全落入了水中，其中有一对新婚的夫妻，也有抱着孩子的女人，还有银婚的老夫妇。竹排上的人，会游泳的人只有一个，他就是那个新郎。几乎出于本能，他抓住了离自己最近的女人，女人的手里还有始终没有放手的孩子。再去下水，还是救了能抓到的人。等他救到第五个人时，已经精疲力尽，自己不会游泳的妻子已经飘走了，再被打捞上来时已是人事两隔。蜜月竟然成了绝境之旅，很多报纸采访他，问他当时为什么先救的是老人、孩子和女人，为什么没有去救自己的新婚妻子。记者们要的答案是，他想别人的生命重于自己妻子的生命，他的行为是多么崇高，多么伟大。但是他说没有想什么，大脑中一片空白，只知道救一个是一个，他就在我手边，难道我要抛弃这一个求救的人，去游到远处找自己的妻子吗？一切出于自己的本能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善良的本能没有想多崇高，在人命关天的刹那，他能抓住一个生命就是一个生命，那一刻人性闪出动人的光辉。